你不曾多一丝天大的温柔，只可惜你的冷漠不够我一个人承受，苦着脸再微笑比不上普通朋友。我曾经以为最爱你的时候，我的眼泪可以像细水长流，流到我终于明白属于我的不用哀求。感情不是拿来忍受，美丽即将变丑陋。Let me go, don't say no, 给我一个继续难过的理由。 Let me go, don't say no, 给我一个放弃快乐的理由。我曾经以为最爱你的时候，我的眼泪可以像细水长流，流到我终于明白属于我的不用哀求。感情不是拿来忍受，美丽即将变丑陋。Let me go, don't say no, 给我一个继续难过的理由。 Let me go, don't say no, 给我一个放弃快乐的理由。Let me go. 两个人都自由的结局，难道不是你梦寐以求？难道是我主动要分手？太荒谬，你还不够。 Let me go, don't say no, don't say no, 给我一个继续难过的理由。Let me go, don't say no, don't 藏的梦境，直到这地球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去爱你。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忐忑不停，已经就飘过去好珍惜。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的只在等从彼此陌生到时回去。我们都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就从今天起 I'm push， 像一个陷阱，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就请给我惊喜。关于爱情过去没有预想的结局，那天起却等住了自己逻辑。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刹那转就真的遇见 Mr. Right。 下太少酒精，太珍惜生命就别随便掏心，舍不得看破就别张开眼睛，想开心就要舍得伤心。有太多行李就别单独旅行，不能够离开就不要接近，舍不得结束就别开始一段感情，想忘记就要一切归零。不能够忘记爱情，忘记伴侣，忘了不羁，也只想忘记当初为何在一起，到最后忘记眼神，忘记脸庞，忘记身体，怕只怕我们忘了却是忘记。

剩下的果实，回忆里爱情的香气。我以为不留痕迹，思念却难抑，或许这代表了我的心。

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没有他。走吧走吧，人终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事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之后，心也 山歌，像山树叶看心为春风吹落。只是简简单单的爱过，我还是我，简简单单的想过就不算白活，简简单单的风过回眸带走。当故事结束之后，今夜喜欢一个人寂寞。只是简简单单的爱过，我还是我，简简单单的伤过就不算白活，简简单单的风过回眸带走。当故事结束之后，心也喜欢一个人寂寞。 原来是一种力量。假如不是一度太沮丧太绝望，现在怎么都品尝苦涩里甘甜的香。我们不再彷